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。眼看这个周末劳动节就要到了，4月29号到5月1号呢放假调休，共3天。而需要注意的是啊，4月28号是工作日，也就是周六，上班千万别迟到哦。放假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好事儿，但是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5月过完劳动节，6月端午节假期又要到了，有没有很期待呢？不过呢，中秋节得到下半年的9月份，所以好好珍惜即将到来的假期吧。Baby, I'm playing on you tonight. Hunt you down, eat you alive. Just like animals, animals, like animals, moles. Maybe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ide. I can smell yourself for miles. Just like animals, animals, like animals, moles. Baby, I'm so what you try.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如果说